片的新款苹果电脑。另外，苹果公司又公布手机操作系统 iOS 14。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的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64点，升252点，总成交金额93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4点，升9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98.2，升24蚊；阿里巴巴218蚊，升5蚊。港交所319.4，升7.8；美团点评176蚊，升5.5；中芯国际26.2，升2蚊；友邦保险74.65，升1.5；网易131.9，升2.6；中国平安78.8，跌5仙；盈富基金25.24，升2.4，升2.4；微盟集团8.95，升3.1。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668，瑞士法郎8.193，澳元5.354，加元5.723，新西兰元5.019，欧元8.739，每百人对港元7.2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89。日经平均指数报22549点，升111点。港金现价报1620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9.93美元，卖出1751.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就系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近荃湾西站对开。重复一次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有交通意外，中快线受阻，而家龙尾啦排到去近荃湾西站噶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去到海丰园。另外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车多，龙尾排返出去过咗演艺学院。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提一提大家啦，喺钦州西街深水埗嘅钦州西街，因为要做水管紧急维修，去连翔道方向近住通州街公园嘅慢线系封闭咗噶。而家昌新里近住钦州街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二台六月新乜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愉快感觉弥漫声。 Hello， 我系彭仔。 Hi， 我系程真鹏。 你好啊，我是彭爷爷啊。 你好，我是陆隐佳。 Hello Hello， 我是华梅姐啊。 有乜咁认真啊？ 认真多人咯。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 一线，轻谈展唱不夜天，四十周年 Evergreen。 大家好，我是子龙。对于我来讲，轻谈浅唱不夜天，除了陪伴住很多睡不着的听众之外，很多夜间工作的听众默默撑起整个香港的你，多谢你一路陪伴住轻谈浅唱不夜天。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有什么事？哦，当然要话你知。其实每天这个钟时，你都可以快乐点。But come on, sing along. Radio Two, it's Radio Two. Come sing along.Fly with me, as free as can be. Ooh, oh, oh. Come fly with me, as free as can be. Ooh, oh, oh, oh. So, so, oh, oh, oh, oh. So long, young old. It's Radio 2. So long, young old. 嚟到星期二开始两个钟头嘅骚动音乐，转头咧会有三位嘅音乐人上嚟咧介绍佢哋新合作嘅新歌嘅。 狠狠摔破一个雕塑，狠狠把你推至跌倒，今晚不再跟你亲吐，不想把你捧到太高，低一点偏僻的你惨透更深，歪一点漆黑可以跟。 Dusty Bottle 嘅呢首嘅作品叫做 Break It Down， 咁啊转头其中一嘅音乐人咧就系佢哋嘅成员之一 GNY， 讲下佢 produce 新歌。 终于挣脱所有操控，终于想要一刹满足，湿地圈套数完的梦，今晚跟你仔细探讨。 break it down tonight， 根本想要一 我真的未見過我哋個 studio 係咁 colourful 啦，因為我哋 我就係想講，你會唔會 kill 呢件事？粉紅色、橙色，最係熒光黃色， 係啊，仲有條紫色嘅褲 啊，係 啦，即係我話呢三個男人喺我哋身上面著咗係四對好難襯嘅衫啦，但係 make sense 嘅咁樣樣。今日我哋有三位嘅嘉賓啦，有 JNY 啦， 係， 跟住有 Delta T 啦。 Hello，Hello， 同埋有寶琪嘅 ，Hello， 大家好，我係寶琪啊， 最襟耐係你啊，喂，咁啊話說咧，因為其實佢哋三個咧就係合作做咗一首嘅新歌啦，叫 Can't Stop 啦，咁其實就喺網上面咧個迴響都幾大嘅，我都見好多唔同嘅一啲係網媒又好啦，或者網民都好啦，去到 share 啊等等呢一條嘅片咁樣樣嘅， 方方面面都有人欣賞，有啲人欣賞個音樂性啦，欣賞個 group 啦，欣賞啲好地嘅歌詞啦，仲有人欣賞個 MV 嘅女主角啦， 係啦咁樣，喂，大家。介绍下先，你哋系三个点解会走埋一齐做呢一首歌嘅咧？我想知道。 哦，咁啊，一开始系我识Delta T 先嘅， 系 就系点解会识啲Delta T 咧？个原因系因为佢咧有个嗜好，就系会将佢嘅歌落好重嘅广告喺 Instagram 嗰度，跟住落到咧逼你听，逼你睇到佢。咁嗰首歌咧其实都系好听嘅，佢首段写嚟真系好听。咁逼到我听到佢啦，跟住我就 DM 佢，哇！你首歌真系几好听， 系 咁样，所以就识到佢啦。咁 JNY 咧就系、是、本身我咧上年已经开始有自己做歌啦，即系自己屋企录音自己做啦。跟住但系我做嗰啲好难听，跟住咧唔系。是真的跟住佢就開始即係俾啲意見我，即係俾意見俾到我哋今年就開始真係認識到見到即係互相認識到大家咯。 哦，因為阿 JNY 其實佢自己嗱 Dusty Bottle 你認識啦，咁然之後但其實你都有好多唔同嘅 side project， 即係幫好多唔同香港嗰啲 indie artist 去到做 producer 咁樣噶嘛。係 啊， 咁係你 reach out 覺得阿寶琪啲歌，咦真係麻麻地喎咁樣。 唔係寶唔係呢個寶琪喺 Facebook 度 send message 俾我先， 係 咁樣，跟住之後見佢有出歌，咪俾啲comment 佢咁咯。 當時邊首歌？因為我知道寶琪其實之前都一個月有一首歌噶嘛，自己想做緊。 咪上年嗰啲咯，係，但我又 delete 咗啊。 歷史無謂留喺度啊，係咪 先？因為自己做咧，其實真係因為我自己咧係跟住 YouTube 咧每一個 step。去做嘅，但系其實我係得一支咪同埋一部電腦嘅，即係我做唔到嗰個 standard 嗰路線，所以我 delete 曬嘅。 哇！你係幾時開始自學做歌嘅？ 23歲開始咯。 係，你而家幾多歲？ 而家29歲。 我六年前已經係噶啦。 係啊，六年前即係未加入全民造星嘅時候，已經自己做 indie 先咯。 咁嗰陣時你俾啲咩嘅 comment 佢，然之後大家發覺，咦啱話題喎，因為你知。俾完意見，人哋可以唔中意噶嘛？ 冇啊，我同佢講啲 auto tune 好似怪怪地喎，咁樣跟住同佢講話，其實可以 tune 好啲啊，啲人聲可以點樣點啊，個 flow 可以點啊？我覺得佢有心做音樂嘅， 嗯， 因為佢喺呢個全民造星一啊嘅時候係講過話如果個啲人要做音樂嘅話，就首先要學下點樣錄音先啦。咁我覺得佢係好 real 嘅咁樣講。因为真的很多人是不懂的嘛， 是 即是做音乐但是不懂录音， 同埋创作歌手是只作个曲跟住个词不作咯。 哦， 即系呢一个都系我好想唔明白嘅，即系一路都唔明白呢一样嘢系咩 concept 嚟。 系啦，咁我觉得佢都好有心想做好音乐嘅，咁啊约佢上 studio 超下咯，点知整一首歌 就系而家呢一首， 唔系整咗一首秋冬嘅。 像每一天，如何我沉迷上能和你这恋爱，爱上你这种感觉，相恋令我没寂寞。与你过每个秋冬，求求你能明我难忘记这感觉。I can't breathe when you talk to me， 我的转变听见你的声线，你的嘴脸变透我的思念。I can breathe when you look at me， 要说再见不要再见，珍惜这秒，想跟你用紧这秒。Tell me what can I do， tell me how can I do， 我想你我想你，我想大声跟你说声我爱你。 You make it different for me， make it different crazy， 我爱你我爱你，可否给我一点勇气跟你一起。 咁跟住 跟住之後就因為秋冬所以認識咗啊 Dolly T 嘅，咁啊認識咗之後嘅不如有一日 Dolly T 就喺我嘅 story 度見到有個 demo， 係， 咁佢就十秒愛上啦，咁樣，嗰個就係 Can't Stop， 係 啊，哦，係， 咁啱啱嗰時聽到呢首 demo 啦，就喺佢個 IG story 嗰度， 嗯， 咁我聽到哇，覺得好鍾意，我聽到一次我已經記得個 chorus 係點樣，跟住佢又同我講咗背後嗰個故事，話啊本身首歌想賣俾唱片公司嘅，但係冇人要冇人買咁。 個故事好簡單啫，就係、是、相信大家有份即係有寫歌嘅人士都會 send 歌俾唱片公司或者 send 俾啲 artist， 咁都一定會收過，就係話唔夠 pop 呢一個字啦，同埋係唔係好啱香港 market 嘅呢個字啦。 係啊，我哋做訪問都聽好多 咁啊，但係唔緊要嘅，係啦，咁我都 OK 嘅。咁所以就因為我寫只歌嘅時候係好 focus， 一定係俾 mainstream 嘅，所以咁 pop 咯。即係見我可能我同寶琪做嗰啲歌唔係呢一種風格嘅，可能係比較 hip hop 少少 ，indie 味重啲咁樣。咁但係今次因為呢只歌已經一年前寫嘅啦，已經係因為當初我就諗住啊可能 city pop 都 OK 嘅，咁啊試下香港有冇人要啦，做咁咯。咁、那個 feedback 就係唔係好夠 pop 啊咁樣。咁跟住就不如自己出啦。咁咁我哋三個諗住做一隻歌咁樣，就不如整個 collab 啦。咁但係用邊隻歌呢？咁我又記得 Delta 好似好鍾意呢首歌，咁不如就呢首囉，即係反正我都擺喺度咁樣。 OK， 但估唔到即係出到嚟嗰個反應其實係證明係好 pop 㗎喎。 即係我公司有同我講嘅覺得首歌好好聽囉。 因为 出咗街之后啊，出咗街之后， 咁系因为剪完出嚟，大家哦，原来系咁嘅， 连埋 MV 啊，记住连埋 MV 之后， 哦，哇，所以有你哋要 pitch 啲 demo 嘅时候，你可能要做好多嘢啦， 即系可能出埋街先咯。 唔係要放上去 YouTube 先，放咗上去，跟住再買翻，再買翻佢。 係啦，做曬成個 production 出到嚟，哦，原來個 picture 係咁嘅，咁我咁我明啦，咁樣 好洗腦喎，真 係。係啦，咁但係譬如阿寶琪你哋嘅，咁開頭有個 melody 喺度啦，咁然之後你哋係咪直覺就覺得應該係講情歌？ 其實呢個係即係我嗰陣時諗咧，我話即係不如我哋試下講翻我哋細個咧，好中意咧。即係我哋中學時期好中意搭車，係咪？或者翻學嘅時候咧，中間咧一定會成日見到某一個女仔或者某兩個女仔嘅， 特別靚嘅 係。喺即係咩鐵啊、咩巴嗰啲咧，一定係會見到有啲女仔，跟住你特別好想行佢認識佢，但係你一世都唔夠膽認識佢。 係，就算搭校車都係嘅。 係啊， 即係到小學嘅年 代。係啊，或者幼稚園。 跟住之後就所以有而家呢一個故仔咯 ，can't stop 即係會刻不停諗住嗰個女仔，哇，好想識佢，但係牛底唔敢識佢。 係啦，係啊。可能你就會知道佢個名字，係啦，咁就你想 search 佢啲社交網絡啊，嚟睇多啲佢啲相啊，揾下佢。 即係我哋咧嗰個詞啦，亂咁 search 佢 IG 同埋亂咁 search 佢 ID 咧，個 IG 咧就因為迎合而家呢個市場講嘅，咁但係問題以前咧 就可以 好 啊， 但係點解 ID 咧？因為我哋以前玩 ICQ 嘅同埋 MSN 嘅，所以我哋係亂 search 個 ID 咯。即係咁附近的人揾下嗰個人揾到嗰個人出嚟咯。 嗰陣時邊有附近的人㗎？ 因為咧 ICQ 咧係可以咁大步，跟住咧就可以揾到啲人㗎啦嘛。 哦， 係啊 ，red 草啊， 好啊，真係 red 草，真實故事無糖改編啊， 係啦，或者嗰啲Sanger 啊嗰啲咁樣嘅。咁我哋知道個名，知道個姓啦。咁譬如 Mary Chan 咁啊 ，Mary Chan 一、Mary Chan 二、一二三咁樣揾曬所有，咁就揾到可能會揾到佢幅相。係，咁樣就可以偷睇佢啲嘢。 哦， 跟住留言話很愛你，我就是你常常在你左右的男朋友咁樣。 嗱，呢個就係保期先會 呢個作出嚟嘅。 唔係我因為唔知咩，我覺得佢做得出。 我真 係 會傻，真 係佢有一種。 系啊系啊， 同埋嗰个内容俾佢读到流畅嘅程度，你觉得佢成日打呢一句 嘅？唔好意思，作出嚟。 但系阿 JNY 咧，你就听完之后就觉得你有冇类似嘅呢种嘅感觉咧？ 其实写呢只歌嘅时候都系已经系情歌啦，有啲词喺度噶。 系， 我觉得攞咗啲周杰伦嗰啲歌乱咁摄啲普通话词落去嘅。 哦， 系啊，咁啊 chorus 就系 keep 翻咯。係 ，baby 啊 ，just cancel 停嘅，咪做翻佢係呢句咯。 係， 咁跟住我嗰陣，我哋三個喺 studio 就諗，咦，不如我哋試下寫我哋三個係一個獨男啦，咁樣應該都幾大共鳴感嘅，即係因為而家 咪真係獨男嚟㗎細哥， 因為我哋都真係嘅。 係啊， 嗱，寶琪係咪真係我唔知，我肯定係我中學係追唔到女仔嘅，係 我細個爭少少去廁所都熬底唔敢舉手，跟住瀨尿嗰啲人嚟㗎。 嗰、那個唔關獨立事啊， 性格比較內向咯，同埋因為我覺得而家啲人都好 focus 喺啲 social media 上面咧，其實少咗人與人之間嗰個溝通， 係啊， 咁所以變相其實係首歌就係講緊咁咯，即係你想識一個女仔，你唔會真係出去識噶嘛，你唔 search 揾到佢個 IG 位置先噶嘛。 跟住我嗰啲詞咧，即係咁諗嗰啲 ，baby I miss you， I kiss you， I miss you 嗰啲咧，就係咧我咧成日覺得咧以前咧。一好中意嗰女仔嗰阵时咧，就系咁谂，系咁谂，谂到有少少个心痛嘅感觉啊！ 即系幻想自己有啲咩情景嗰啲咁。 系啊，即系咁会自己咧中意一个女仔嗰阵时，细个咧就会幻想咗咧，你可能有机会有未来啊，拖佢手啊，拖佢手都已经要紧张到流晒汗。 都系啊，呢个真系 我都有， 所以我先作嗰啲词系咁样谂咯，系咯。 但系点解会心痛咧？ 唔因为咧，因为咧你好鬼搞笑啊！细个咧，你系哎呀，仲未识到佢啊！跟住咧，即系越谂咧就越燥，跟住又睇佢嗰啲声架，跟住见到哎有男朋友，真系好唔开心啊！即系自动幻想咗同佢有未来啊嘛。 未恋过已经失恋嘅 感觉， 即系明明人哋识都唔识你，但系已经有一种失咗恋嘅状 态。Can't stop 啊！真系 can't stop 啊！ 你去到几时先初恋啊？ 咁樣我係因為我一開始讀 Band One 嘅，跟住之後 呢 就 冇人問你呢樣嘢， 有影響你嘅戀愛 心，做咩要講出嚟啊？ 要話俾人聽。 跟住唔係有關事嘅，跟住之後呢我俾人係咁臨班留咗兩次啦，跟住之後呢轉校轉咗間Band Three 嗰啲學校，中文中學，跟住之後呢16歲先可以第一次戀咯。系啊，即系因为嗰间学校嘅坏啊，跟住咧嗰阵时咧，系啊，我 form three 咧已经俾个 form five 嘅女仔追啊，咁嗰次就俾佢成功搞掂咗咯。 嗱，俾人追。 O K， 所以佢而家都唔系追人叻嗰啲，有俾人追就会叻啲。 而家就难讲。 哦， 开始唔系好掌握到。系啊，娱乐圈呢个大染缸好难讲。 上八半巴士，早啲起身见得到你。过去每个撑住遮的雨天，想你被一起睇出戏，沉醉这天一个人，想起一个人，曾幻想转一转身放低一个吻，沉醉你的一个人，喜欢得太深。想要最快得到你好感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人哋话我天天等你等到都生锈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以后都不再打机我 OK 想念你的夜 经常要我嚟拍住你知翻屋企食蜜糖星星，中意你隻眼夠大嘅 bling bling， 雖然你都係只係可以飛飛，每日翻屋企隨時一定，或者可以同你出街 drink drink， 你係我心入邊嘅一顆恆星，同你相識絕對係神蹟。 人哋話我天天等你等到都生鏽。Yeah.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Give me a number, girl.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再多一名新型肺炎患者离世，他是沙田沥源村六泉楼的72岁居民，令本港新型肺炎死者增至6名。沙田威尔斯医院公布，一名72岁确诊新型肺炎男病人，今日凌晨2:19离世，他今个月4日入院。当时未有病征，情况稳定，病人情况之后转差，今个月10日转送深切治疗部，期间需要洗肾和接驳人工心肺机协助呼吸，并需要接受强心药输注。病人治疗期间病情持续恶化，院方对他离世感到难过，并会为家属提供适切的协助。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当局希望尽快推行健康码措施，但仍有一些技术情况要克服，而措施将会涵盖广东省和澳门，又说有和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沟通，两地政府都正是努力促成两地人员往来。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以英文回应说，她明白很多香港人因为口岸限制未能够出入边境，当局正是非常努力容许可豁免人士作必要外游，而目前的问题是除了本港，内地亦有施加14日的隔离要求，认为要克服双方的条件。本港除了健康码本身之外，亦有进行很多工作。港区国安法草案说明，在特定的情形之下，中央对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就港区国安法的问题，中央是很信任特区政府，大部分案件都是由香港的执法机关执法和起诉，并由香港法院审理。不过有一些事可能是想象不到，很特殊和极端的情况之下，或者特区政府未能够处理，所以中央需要保留管辖权。如果特区政府无法处理的案件，而又要求中央协助，若果中央同意，就会移交内地起诉和审理。谭耀宗出席本台电视节目《时电31》的时候又表示，这特殊和极端的例子可能是本港执法部门和法院受冲击，或者案件涉及国际关系，特区政府无法处理，所以就提请中央寻求协助，因此一切都是有机制、有安排，并非胡乱动用。政府统计处今日起至8月4日进行一项测试性统计调查，测试在明年年中进行的人口普查问卷设计和运作安排。统计处说，今次测试性统计调查涵盖4个选定分区，即是湾仔、深水埗、葵青和沙田区内共约40000个屋宇单位，获选屋宇单位内的所有住户和人士均会被点算，当中大部分的单位会以短问卷提供基本人口资料，其余会填写长问卷。统计处今日起发信通知获抽选单位内的住户。当局说，获选单位内的住户亦可填写网上问卷或致电人口普查服务中心热线120021进行电话访问。统计员将于7月18日至8月4日期间到访仍未完成统计调查的住户。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是天晴和酷热， 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嘅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61点，升350点，总成交金额1026.7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4点，升9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97.8，升23.4；阿里巴巴219.2，升6.2；港交所320元，升8.4。美团点评176.2，系升5.7；中芯国际26.4，升2.2；友邦保险74.8，升1.7；网易132.5，升3.2；中国平安79.25，升4毫；盈富基金25.34，升3.4；FR2南方恒指6.72.5，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18，瑞士法郎0.946，加元1.353，人民币7.072，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8。日经平均指数报22549点，升111点。港金现价报16200元，升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53.19美元，卖出175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俾大家知道先啦。较早前咧，新界啊，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即系差唔多货柜码头南路嗰个附近咧，曾经有意外事故噶，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不过都仲系比较塞车嘅。龙尾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附近，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对开嘅意外事故就清咗场，不过都系塞车。龙尾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附近。咁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喺呢个兆康西铁站对开咧。就曾經有壞車事故嘅，壞車走咗，不過亦都係塞車啦。龍尾排到去屯門大會堂附近嘅，屯門公路而家係元朗方向，近住呢個兆康西鐵站一路去到屯門大會堂咧，都係車多行車緩慢。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龍尾中環廣場。西行过海龙尾就排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龙尾在温思劳街。港岛路面中区现在上亚厘北道西行近住礼宾府一带比较多车，所以红棉路上山线亦都是有少少挤塞的。仲有就係江樂道中啦，去上環方向近住砵甸乍街至到大會堂段都係比較塞車噶。安全車速報告有昂船洲大橋落車去青衣。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通识60秒。 香港嘅春夏季气温高又潮湿，喺屋企想舒服啲，唔少得梗系开下风扇或者系冷气。不过想用得安心又放心，都有唔少嘢要留意嘅。例如开风扇之前就要确保电线冇任何损坏，用嘅时候要预留足够空间俾把风扇去转动同埋散热。风扇附近咧都唔应该有杂物嘅，例如报纸、衣物、台布等等，以免咧佢哋被卷入。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就更加要小心，避免佢哋喺接近运作中嘅风扇。定期清洗风扇就可以减少风扇入面尘埃的积聚，而开冷气机的时候就要保持出入风口畅通，亦都不要将温度校得过低，有效节约能源。 如果冷气机是由固定线路供电，就必须由注册电业承办商安排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安装。最后当然是要定期清洗隔尘网和定期检查，那就更加可以确保冷气机一切运作正常。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署提供。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截掉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要得到慰藉。Turn the radio loud, 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速动音乐。 好啦，嚟到三点半钟翻嚟啦，我哋收到音乐啦，继续我哋有今日嘅三位好 colorful 嘅嘉宾啦， 包括有宝琦啦、JNY 啦、 同埋 Delta T 系啦。喂，头先我哋听到你呢首系新歌啦，叫 Don't Stop 啦。但我想问下你哋三位各自咧，今次一齐 collaboration 嘅时候，嗰、那个感觉系点噶？即系嗱，譬如因为譬如 JNY 你有一对系 Dusty Bottle 啦，跟住宝琦你有 Era 啦，咁然之后 Delta T 就一路都系做紧自己独立嗰啲嘅制作啦。咁但会唔会比较到就系、主流？同埋即係而家真係做返啲好自己嘅嘢嘅時候、有一個分別喺度呢，你覺得 超大分別啦，直頭係即係我哋而家依家呢個 collaboration 唔係叫一個主流嘅性質啦、即係一個 indie 或者係一個玩嘅性質啦，冇咩商業成分嘅性質、所以其實我哋係好開心嘅成個 production、即係我哋冇顧慮咁多人哋點樣諗呀，或者係有冇人有好多意見呀，因為其實我哋三個就係嗰、那個话事人咯，我哋话觉得我正啊，中意咁样填个词，或者系个歌咁样做就咁样做咯、所以成件事其实好快搞掂咯，两次搞掂咯。 同埋因为我记得之前睇阿 JMY 有一个嘅网媒嘅一个访问咧，咁你都讲其实即系有啲人听落，我啲歌咪我快歌咯，有啲 groove 咯，摁到咯咁样。咁但系喺你心目中，其实你做每一首歌嘅时候，你都希望啊有少少唔同 element 可以放喺每一首独立嘅制作入边，呢、个都系你嘅goal嚟嘅。其实 当然啦，即系喺香港里边可以多啲唔同嘅元素，可以俾啲听众去听到咯。 系 啊，咁所以其实基本上每只歌都会 mix 少少咯，因为始终我觉得听众系要教育嘅。 系， 即系要慢慢话俾佢听，哦，原来呢啲就系 R&B 啦，呢啲系 show 啊，呢个 new show 啊，如果唔系，其实佢唔知噶嘛。 中版啊， 系啊，即系唔系 快 歌， 即 系好中意讲，第一 plug 一定做快歌啦，咁咩快歌先得嘅，大佬？ 唔系，同埋最唔系最紧要，佢哋 R&B 同 ballad 佢都未分到系咩嚟啊，大佬。 呢个真， 即系咁同我讲，即系听得最好，好想做 R&B music。我哋上次嗰首咪 R&B 咯，唔系我上次嗰首 ballad 嚟，系咩？哦，咁样啊。即系 R&B 都有分好多，嗱呢首系 pop R&B 嚟噶，系咩？哦，以为中意啲 R&B 添。 所以今次其实呢首歌个旋律其实都好 ballad 噶嘛，即系你抽走个 beat 咁谂，其实佢超 ballad 啦，即系你硬系唔知喺边度听过咁样噶嘛，嗰条 line 咁系好成功咯，呢个系 ballad 最成功， 好上脑啊， 系好上脑。咁但系个 beat 个底我哋系有少少city pop 啊、R&B 啊咁嘅元素喺度咯，同埋有啲 retro 咯，又系 retro。 retro 而家成个 trend 都系 成个 trend 都系 呢个 flavor 呢一种嘢， 呢个嘢咁样。咁但系宝琦咧，你自己嗱，因为你之前你而家都系咁啊，每个月希望有一首 production 噶嘛，自己都即系点样参与嘅歌咁样噶嘛。 系啊，我希望系可以 featuring 多啲唔同嘅独立音乐人，跟住之后吸取多啲即系人哋俾我嘅嘢咯。即系我其实可能做。mainstream 嘅音樂咁係即係佢要我點做就點做咯，即係我冇得話喂，其實我想咁做喎，咁樣因為佢已經有個叫做特定嘅規模喺度啊。咁如果係同我而家 JY 玩啊 ，DLT 玩啊，咁佢哋會俾一啲唔同嘅建議我，跟住令到我學到唔同嘅嘢。因為我覺得音樂有太多啦，即係我唔可以永遠堅持係哇，我一定要玩死呢樣嘢。我係想學曬。所有音樂嘅類型咯，即係我覺得我自己能夠駕馭嘅嘢，我都想做到咯。 但因為咧，我曾經同一個同Era 你哋合作過嘅監製啦，都唔係好多個啫。咁然之後傾咧，跟住佢話其實佢好 impress 噶，對於你哋幾個。咁佢其中一個係講到你嘅，因為佢話我冇遇過一個歌手咧嚟錄音嘅時候咧，佢會預備好多 reference 啦，即係例如甚至乎話啊，個 auto tune 想點樣做啦，個 reverb 想點樣做啦，而且係點樣樣咧，佢俾曬 reference 我聽。咁樣樣嘅，跟住原來係咁嘅一個故事嚟嘅咁。 我就係因為我係真係有啲即係準備好曬嗰啲，即係我係唔想， 因為我見到咧，其實普遍啲人錄音咧，查實佢係未錄過自己屋企未錄 demo， 因為佢唔知道自己唱成點。跟住人哋，但我就係因為做 mainstream 嗰個，其實我自己屋企都錄咗個 demo 出嚟。咁樣我先知道嗰首歌係個排位係點啊嘛。同埋我唔想 prefer 係即係 mainstream 點解一定要錄六七八個鐘咧？即係錄音係一定要錄六七八個鐘嘅咩？呢個唔係一個即係點解係咁咧？我唔明啊嘛。係唔係 standard 噶嘛？其實係可能你準備好嘅一個鐘搞掂，即係你個 power 係得咁多。咁點解你唔可以壓縮嗰個時間做好？好晒嗰件事咧，咁样咯，我即系我自己觉得系啊，咁我可能我系我错啊，对唔住阿明先。 唔系，我觉得我有睇嗰啲美国 mainstream 点样录音， 佢 系真系好快嘅， 系啊， 系 即系一个钟就搞掂咯。 我谂系其实你有几熟嗰样嘢，同埋系有几多自己几 relate 到嗰件事咯，系啊，所以你话唱作样嘢好就系因为你本身呢个自己讲自己想讲嘅嘢嘛， 冇错冇错。两个人得返一个到处挥霍，你我无声音就是静静对望，万里圆灯火之间魔鬼穿梭，冰封双眼逐次转播，已太难解释心里面的感觉，那个能安与不安不再错落，有那谁懂得怎么定义快乐，抛不开往事，唯有开心不太易，粗糙的告别无痕迹消失意义，始终不想舍弃，唯有心中不共生气，抛不开往事，沉迷虚假的故事，虚假的笑脸，沉迷当中的片面，怎么不懂真理，看似忧郁失去限期，依恋酒精借醉寻求安静，依恋吹散了无灵魂生命，等到我醉醒，世界再次冷清，再见你我在每一刻与双手感应，仍然留低一起替过戏飞，为何留恋一个早已远飞的你，你竟已不再专一，从今不再关心我每一下呼吸，你对住我没晒耐性，我知我 feel 到总有一个暗涌，每晚就算会挂住你，你个电话不会再接通，完全迷失思绪没有内容，迷失思绪没有内容，完全沉溺身体已经失重。咁 JLT 咧，嗱今日新認識你嘅啫， 系你好， 系啦。但系其實你係做咗自己嘅音樂幾長時間啦，已經講少個 background 同我分享。 我由開始做音樂，我諗都八九年左右啦，係。咁我當時係參加好多出邊嘅作曲比賽啊，或者係一啲歌唱比賽咁樣。 係。 咁就去到2016年開始出自己有一對組合嘅歌曲咁樣。 係。 咁去到去年啦，組合就散咗啦，係啦，咁就自己出，咁就決定，因為以前有嘗試玩一啲 EDM 咁樣嘅，係啦，咁而家就主力做 hip hop。 哦 ，OK， 算唔算系分差都几大嘅两种 genre 嚟嘅咧？其实 都有唔同嘅做法嘅， yeah. 但系因为由于我啱啱一开始做音乐嘅时候，我自己嘅目标系想玩 hip hop 嘅， 哦， 系啦，系，咁就其实好似一个重拾翻嘅感觉，就唔会话太辛苦， 系 都其实冇话系咪最喜欢，因为两样都好中意。 OK， 咁今次呢个 experience 即系同佢哋两个一齐合作，然之后咦，好多人留意到呢首歌，有冇会俾到一种新嘅冲击俾到你自己？ 梗系开心啦！ 佢 嗰个 样 系 啊， 梗系开心啦， 梗系开心啦， 系因为做即系做音乐，其实大家都系想多啲人听得到，系啦。咁今次大家啲反应都唔错，真系开心。同埋同佢哋两个合作嘅过程，即系大家都系笑住做咁样， 唔通喊住做咩？ 咁 唔系，同埋我哋今次录歌系。其实咧第一次就好 smooth 嘅，到第二次其实咧，因为宝琪咧，因为做咗太多访问啦，系啦，咁所以佢把声系已经系拆咗噶啦。 即系你嘅指第二个 session， 第二个 session 系佢嗰排好忙，咁又好多嘢拍啊咁样，跟住之后咧咁啊， 连续拍咗32个钟， 系啦，咁又录音嗰时又冇晒力，咁啊唱歌都冇乜力。 咁之后我哋就出动法宝啦，个法宝系咩咧？就系、是、叫默默送啦， 系啦，我 即系食饱个肚，就 OK 啦。 我哋嗌咗啲炸鸡翻嚟， 系啦， 跟住就可以即刻唱啲 Sweat Boy 先。之后早期翻嚟 ，OK 喎、啊、呢、這个几好味喎、 啊，佢真系完全系反转咗嗰种，啲人话啊养声，唔好食辣，唔好食热气嘢，系啦。 同埋人哋话唱歌系要肚饿住去唱会好啲， 唔系，佢完全系 唔系肚饿，肚饿唱唔到歌噶， 佢唱唔到啊， 好眼瞓， 面都青啊， 系啊，佢啲嘴个嘴唇白晒啊。 首歌系命中。 撕得最美，用错字眼不会死，粗粗也是美，愁和哀都最快忘记，太粗是我的印记，太粗令你心也起，最有个性是会处理之后，这身体总有重力，那碎警报，你最爱是我那 baby fan， 最爱这叮当，能是我一种惊世佳绩，迷惑你粉丝不会免疫，是佢一超于一切领域，是佢一位最佳姿态理理，四季一超高质最究极，最佳出品智慧精英。 但系我想知道，咁你既然完成咗呢一次呢首歌啦，咁嚟紧会唔会你哋三个咦都有啲火花咯？不如我哋再做多一啲新歌咁样咧？ 其实我哋系有谂住三个再嘅玩嘅， yeah. 但系都系想谷咗呢一首先咯， yeah. 即系起码100K 先，即系10万 view 先咯。 OK， 系啊。 而家呢个 moment 你哋大概 差一半，差一半啦而家。 OK， 即系50000，所以你 差唔多啦。希望大家听多啲。 各自都好努力，有啲喺 IG 度啦，有一啲我見到 Facebook 賣廣告賣得超級行， 佢呢個事後嚟啊，超級無敵廣告喎， 咁都 重播 市場策略， 係啊，所以好窮啊，如果大家有啲咩？ 市場策略， okay. 同時呢個都係個實驗嚟嘅，我覺得，即係以我哋嘅能力，即係我哋跳出呢、這個mainstream 咁樣做呢、yeah. 首歌 ，indie 咁樣可以 test 咗個真實反應。 唔係，同埋咧，其實呢一件事係幾好啊！即係我睇一個真實反應啦，因為我有某朋友咧，佢出咗首歌咧，得600多个 like 到，但係佢已經有唔知50几、60万 views 咧。其實我係覺得，哇！你都幾勁喎，得600多个 like， 但係有50几、60万 Q K 嘅咁樣。我話不如你試下用真 view 睇下你有幾多人聽啊！我話你咁樣先可以睇到你，我真係咁同佢講啊！我諗佢而家其實應該嬲咗嘅，我諗佢應該嬲咗，但係我真係好想佢明白，如果你唔聽到真嘅，你知道自己有幾多個人聽，咁其實你先可以得到改進噶嘛。你如果你冇， 係 啊，如果你有真嘅10万，同你有假嘅10万係冇意思噶。 係因為而家有好多買 係 嘅方法啦，其實無論 like 好、followers 好、views 好都好，其實好多生意嘅出面其實都係 啊， 係咯。咁所以而家你哋希望今次 target 就係 100K， 唔係總之我覺得係最緊係真咯，一定要真嘅100K 咯，唔係假嘅100K 咯。 但相對其實因為佢哋暫時喺好多 streaming platform 咧都未有呢首歌上架嘅，咁主力你見到佢哋可能喺 Facebook 啦，或者是 YouTube 啦咁樣。咁但我都覺得係喂，真係揾呢首歌嚟聽下。是啊，我是觉得真的很 pop 咯，其实这首歌。 多谢多谢你。 即是其实是一首很好听很易消化的一首的歌。 很易记得歌算。 其实是很难的，其实要做到这些歌这样。所以我挺期待你们三个，当然你们三个继续有你的 collaboration 会好啦。咁但是各自来讲呢，嚟緊在今年做啲咩嘅 plan， 在音乐上面会做緊㗎，保期。 嚟緊我因为而家出緊个节目㗎嘛。 是啊。 咁喺嗰个节目其实節目組最後都係俾咗個錢我去揾張 Y 做歌啦，咁嗰首都係會比較 pop 啲嘅 R&B 嚟嘅。咁、其實我今次呢個歌就係喺電視台播，所以我特登做得 pop 啲咯。咁、首歌就叫 Ikigai 啦，生之意義啦。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生存喺呢個世界，佢都要揾到佢生存嘅意義咯。 OK， 依個係幾時？ 我諗應該20几号咯，即係節目臨尾，差唔多臨尾嘅時候就會出呢首歌。 Ikigai， 生之意義。 生之意義，因為我見到佢喺 IG keep 住有寫，但我完全睇唔到嗰係咩字。 我都唔明 白我唔係嗰個日文字嚟嘅，嗰日文字， 連我都唔明白。我做完都唔明白。 但今次就是阿寶奇你自己寫埋個 melody 嘅， 自己寫嘅都係，即係揾JY 編曲咯，同埋監製咯， okay. 我哋都係兩個人做，幾開心嘅呢件事，即係兩個人做曬一首歌， 太開心啦呢件事， 好啊， 你 feel 到佢哋有種 yes， 咁掉多次咧？ 我嚟緊今年打算會再出多3首歌， 係 因為我今年年頭我其實 set 咗個目標啦，係今年會出6首歌咁樣。系咁就6个 MV 咁样， 咁如果6首咁，你都成30万嘅， 重复 可以买楼噶咯， 边有冇呢啲？诶，冇呢啲事系 买车位，差唔多俾咗首期嗰啲喎。 哇，我都想系啊， 唔系喎，你计咗条数先啊， 你慢慢 你慢慢倾好唔好？呢啲嘢我冇咩兴趣知住，你私人理财嘅嘢。 係啦係啦，所以希望今年即係除咗另外即係之後出過三首歌都會挑戰一啲新嘅類型啦，係啦，暫時會希望可以挑戰 two step 嘅。 OK 係，咁所以你就 follow 阿 Delta 啦，咁啊 JNY 咧會唔會都係繼續係同好多唔同香港 indie 嘅 artist 再一齊去玩下？ 有啊，呢啲又 keep 住都係做嘅 indie， 咁 mainstream 都繼續再做多啲咯。咁最近最近應該幫安仔做咗隻歌。 哦，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咁嗰個都係啲比較mainstream 比較少有嘅 style 嘅。 係 啦，咁希望啲聽眾又識多樣嘢咯，咁樣。 係。 係啦，咁我自己就希望可以再做多啲自己歌咯，即係可能 beat tape 啊，或者係。睇睇會唔會自己出下歌咁樣 ？O K， 哦，即係有可能 solo 嘅 project 玩嘅啫。不過我呢啲唔係商業嘢，係。 O K， 因為佢其實你去啲串流平台，其實阿 JNY 之前自己有自己 solo 嘅一啲嘅音樂嘅， 係啊，全部都係 instrumental 嘅 beat 咁樣咯。 O K， 咁所以嗱，今日認識咗三個，你當係 solo 單位又好，然之後三個 collab 嘅一個團體都好啦，咁樣。咁但我覺得係幾有趣嘅啲嘅音樂嘅品種嚟嘅。咁啊，期待你哋三個嘅新嘅作品咯。 好， 今日多謝曬寶琪啦 ，JNY 同埋 Delta。Thank you. Bye bye. 松浦宏子向《金融时报》指出，为避免日本国会休会带来的空隙，协议必须在秋天获得通过，因此必须在七月底之前完成谈判。他表示，由于时间紧迫，双方不能太过进取。日英两国同意以现存日本和欧盟的贸易协议作为谈判的蓝本，但外界相信松浦宏子的评论意味日本未必完全同意英国提出的条件。英国期望日本能够进一步削减英国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以及放宽英国农产品的进口限制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下就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的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82点，升370点，总成交金额11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4点，升9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97.4，升23.2；阿里巴巴219.8，升6.8；港交所320元，升8.4。美团点评177元，升6.5；中芯国际26.5，升2.3；友邦保险74.9，升1.8；网易132.6，升3.3；盈富基金25.3，升3毫；中国平安79.05，升2毫；FIE南方恒指6.71，系跌2.1仙，2.1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689，瑞士法郎8.206，澳元5.373，加元5.736，新西兰元5.031，欧元8.7568，每百人对港元7.2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9。日经平均指数报22549点，升111点。港金现价报1620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64美元，卖出1756.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另外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都是有车龙的，西行的龙尾排到去太古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繁忙，龙尾一路排出去金钟道近力宝中心。另外中区的荷里活道、阿不诺道和纪连拿利一带都是车多繁忙的。而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是车多，龙尾一路排回去茶果岭道近油塘道，亦都通过观塘绕道的支路，车龙一路排回上观塘绕道近住海滨道公园。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最后卫生署提你，一个星期最少有5日，每一日都快步行15分钟，同埋做15分钟的家务，就已经有足够的体能活动量了，对健康是有益的。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蚊会传播登革热同寨卡病毒，市民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的水和清倒盆栽间谍的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4点钟之后嘅骚动音乐，问咗你先， 系， 我想问你点样去理解或者点样定义女子团体啊？ 咪就系多过一个女人走埋一齐，咪女子团体咯。 哦，好大喎、啊，你个范围 都，即系陈松伶佢哋喺内地选紧嗰个咪女子团体 啊！我净系想讲呢件事啊，搞错啊，做咩？抢个对白嚟讲。 啊、好多人讲喎、哦，喺我嘅朋友圈子， 太值得讲呢一件事啦！我真系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想同大家讲呢一件事、哎。因为其实咧，内地有个网络平台啦，咁啊做咗一个真人 show。 系啊， 我哋今日唔讨论真同埋 show 嘅比例到底系点样， 是 我哋净系讲佢 嗰啲人系真噶啦。 系啦，人系真嘅个理念啦，就系、是、佢打造一个咧五个人嘅，但系平均年龄都系30岁以上嘅女子团体。 嗯 咁但系大家都知道，而家内地好兴嗰种选秀嘅模式咧，系可能101个少女， 系 即系平均年龄19、20啦，23都话自己老噶啦咁样，跟住不断淘汰， 系 人气啊，或者系各样嗰种专业嘅唱跳嘅技能啊，咁样通过一次又一次嘅舞台表演，去得出最高分嗰几个出道。 系， 咁我而家将呢一套咧就应用咗喺一班咧已经出咗道，甚至乎已经相当有成就嘅女艺人身上。 嗯， 而嗰班女艺人嘅年龄系介乎30岁到52岁。 哇！ 佢哋会喺呢30位，佢用姐姐啦，30位姐姐当中咧选出5位，组成一个女团出道。 哦， 呢个就系佢哋而家嗰个节目嗰个主要嘅内容啦。 系， 咁之前就做咗一啲嘅选拔啦、分组啦、分数啦，睇到大家嘅高低嘅，尤其唱跳方面嘅能力，大家都已经睇咗噶啦。咁样，咁可能香港听众比较熟悉嘅人，例如有陈松伶啦， 系啊， 例如有郑希怡啦， 系啊，我哋知呢两个。另外有啲好似中港台都有啲噶嘛， 钟丽缇仲有，系、 哦、 啦。伊能静啦，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嘅。咁另外万善啦，我唔知大家熟唔熟。咁、我识佢系因为佢同张孝全传过绯闻。 哦，OK。 咁当然绝大多数有啊，仲有叮当。 哦，哇哦。 系啦，同埋郁可唯啦，一个我好中意嘅内地女歌手啦。咁然之后好妙噶，咁 都几五花八门啦，呢一个嘅组合都 系啦，有主持出身，有主要系演员出身嘅人啦，咁有一啲咧，仲有两个直情真系韩国女团离开咗之后翻翻嚟内地，咁但系而家都30几岁，咁又嗰个知名度又真系喺内地未至于好好，咁我去参加嗰个嘅活动，咁啊希望俾大家再一次认识佢哋啦，咁样我睇咗第一集啦，嗰种嘅兴奋同埋嗰种嘅哇，即系令我叹为观止，咁直到我冷静落嚟之后，我先发现嗰个问题喺边度。 即系你自己个问题，你感到兴奋系一个问题啊，定系咩嘢问题啊？ 系我再谂翻个节目啊。首先我必须要讲，嗰个节目睇到我真系好兴奋。因为一班姐姐咧，佢哋系每个人都做紧自己啊。 哦， 即系我觉得人生一定要有个钟丽缇咁样嘅朋友。 系， 因为佢系三唔识真，即系都系会哇，你好漂亮啊！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好喜欢你，哇，来一个拥抱。 你明唔明佢嗰啲，即係我哋傳說當中所謂鬼妹仔性格，即係你人生一定要有一個咁樣嘅朋友，尤其是當三十個女人彼此之間真係未必好熟嘅時候，你係好需要有呢一個角色。 30个㗎， 30个，三十個女人一齊，佢哋仲要焗住你諗下，佢哋其實有好多係 A list 嘅女 artist 啦，但係佢哋焗住同30个人一齊用同一間化妝室， 哦、 即係佢想影嗰啲互動咧咁樣，跟住你見大家都話啊你瘦咗喎咁樣，哎呀好耐冇見啦，即係呢排 keep 得真係好。 其實呢啲先係主菜。 係啦，好興奮，真係睇到。跟住但係呢個時候你真係人生都好需要有鐘麗緝呢啲咁嘅人出現，就哇你好漂亮嗰啲啦咁樣，你真係好喜歡你的表演，你的衣服哪裡做的，即係嗰啲啦。但係你陳松伶姐姐咧又有一種，我覺得佢有一種淡定，因為佢 咁唔得啦你。 唔得咩？ 因為鐘麗緝咧，你冇講姐姐，陳松伶你講姐姐咧，就顯得出係有一種即係唔同啊。 咁因為大家都嗌佢松松姐姐嘛，我係順口啫。陳松伶咧，佢喺入邊第一期咧，佢就跳咗張學友嗰首《惡狼傳說》。 我睇咗呢段。 係啦，咁然之後咧，我覺得。佢點樣解釋？佢係第一個出場嘅喎。佢解釋點解自己第一個出場咧？我覺得佢又有一種闊達嗰種，我好喜歡嘅。就佢就直接話：我條褲好緊啊、我想第一個跳完之後可以換褲啊、所以大家可唔可以俾我第一個去咗場？ 即係嗰種闊咗出去嘅感覺。 咁但係我真係好中意佢嗰套深綠色嘅西裝啦，著得好有型啦，咁樣啦。係啦，咁然之後咧。講多個大家會熟悉嘅鄭希怡啦，咁第一期佢就唱咗張惠妹嘅 Bad Boy、 我都睇咗呢一個， 我覺得真係因為佢 全部都係朋友 send 俾我睇， 但係都好關注啦， 諸如此類。 好啦，係啦，咁然之後咁好多人都話即係睇得出係跳唱歌手出身咁樣。寶刀未老，可唔可以講呢一個？ 可以，因為佢哋已經係話係揾一個姐姐級嘅一個嘅比賽咯。咁你梗係可以用寶刀未老啦。 同埋佢喺個節目當中有披露嘅，大家唔知道有冇睇到啲新聞報道有講過。其實本來咧，英皇上係想安排佢作為圈嘅一位成員出道噶嘛。 哦，係咩？ 係啊，佢喺個節目當中有講到，但係後屘係發現佢同邊個身高都唔係好合啱數，咁於是乎就係算啦。 就組合咗三 T 啦，當時係啦，咁樣。 係啊，真係好誇張。咁尤其是咧。其實個節目亦都想營造一種氣氛係乜嘢咧？三十歲以上嘅姐姐係同嗰啲20多歲嘅小朋妹妹仔參加女團嗰氣氛好唔同嘅，即係佢哋嗰種都係好狠啊、好得意啊咁樣嗰啲。但係咧，佢哋每一個影到姐姐單頭行路嘅時候咧，都要影到咧好似賭神入場咁樣嘅，即係大風嘅，你明唔明嗰種咧？即係姐姐嘅氣場。是真的刻意要營造一種屬於三十歲以上女性姐姐的氣場， 你又不啱啦。你拿個 reference 唔知用賭神嘛？你應該用 Lady Gaga 啊、Beyonce 啊。 但係 Lady Gaga 都不是下下都行路大風，但係佢真係要影到 Diva 啊，係啊 ，Diva 啦 ，Diva 係一定要有風機嘅 ，Diva 係。 你用賭神就有年代感啦。 你知喺我眼中一定有風機係邊個？係伍佰啊。 我最收長髮嗰啲就一定有， 要有吹風啦咁樣嗰啲，即係成個節目嘅運作就係咁樣。但係我頭先就話，當我冷靜咗落嚟之後，我就發現其實有問題㗎啦。第一就係咧，當你發現啲評判咧都係用緊青春選秀嘅要求去要求嗰班姐姐嘅時候咧，你就覺得好匪夷所思啊。 例如咧， 即係例如佢有個評判，咁已經係內地一間經紀公司嘅老闆嚟嘅。咁佢就話咧，我揀咧就係要青春貌美、身材好啦、唱得跳得啦、 青春貌美 係啦。咁於是乎咧，你就見到佢會俾一啲人係特別低分嘅。咁但係其他人就會講話，其實佢哋係想打造一團女團嗰個風格咧。是希望可能會有即係好似陳松伶啊，會有好似鐘麗緝，即係呢一種風格嘅女藝員。但係佢嗰個女仔，即係嗰個女老闆啦、啊，佢都係揀緊一啲所謂青春貌美、識唱識跳嘅人咯。咁然之後好多網友都會覺得，喂，咁你使乜做三十加啫？即係三十歲以上嘅姐姐啫，你揀翻19、20啦咁樣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 好欣賞佢睇得好， 好 認 真啊！即係睇得好投入，因為我想話其實成集節目成4个钟噶，佢分上下兩集，一集係2个零钟噶，4个钟我煲曬，我冇快進 fast forward 1秒钟啊 ！Oh my god！ 係 啊，嚇！咁你跟住另一個評判 咧，你做咩個表情望住我？ 你真係好多時間。 跟住 另外一個我覺得有個問題係咩事呢？係我唔鍾意佢哋將所有女人都要活成同一個樣子。 係。 即係嗰種感覺就係、是、當然當你參加咗個所謂選秀比賽嘅時候就佢就有一個標準啦。 係。 但係明明呢即係佢哋接受訪問嘅時候每個人發表自己、意見嘅時候都話啊本來喺屋企呢教小朋友嘅但我就覺得呢就都應該出嚟搵返自己嗰個價值啊諸如此類。跟住再嚟啦就會覺得啊之前呢一路都喺屋企嘅時候呢即係同老公都即係相處得好好好融合啊屋企好幸福。但我想話俾人聽其實除咗我靠老公之外我自己都好有我自己本事即係呢啲咁嘅嘢啦。咁又或者大家以前呢淨係覺得我識主持識演戲其實我同一時間都識唱歌跳舞同心入變得個女團夢我都想呢、這個係以呢個唱跳嘅身份出道嘅。 都好大方得睇啊。 又或者係我係我想突破我自己。但係你明唔明我就覺得某程度上呢一種都係同一個標準啦。即係頭先我就講原來所有姐姐行路都係帶風嘅大家行路都係好霸氣嘅都係識唱識跳對自己人生好有把握嘅。其實你咁樣係更加會造成其他女性嘅焦慮㗎。因为当你发现原来呢有啲咩伊能静已经52岁出道38年但是佢依然 keep 到呢我一眼望过去其实你着校服入中学呢冇人会接住你嘅。即你明唔明我就会觉得咁你叫嗰啲其他唔系呢个样嘅女性点算呢你明唔明就好似我咁样我而家真係好焦虑啊。 咁你咪搞个自己嘅女团嘅 show 囉。 我女团有咩成员啊请问。 道边直美咁样系咪先 哇 系咪先已经系一个 case 啦。 即 系 Adele 已经系另一个 case 啦。 冇将我同两个。 仲有好多外国而家啲女 rapper 全部都系即系身形系比较 curvy 一啲 㗎。所以其实。 阿欣怡咪得囉。 系啦当你标榜话原来三十岁以上去到五十几岁嘅时候都可以咁靓咁点咁点嘅时候我明白系一种鼓励性喺当中。但系某程度上力都令去唔到嗰个级数又或者唔系想做嗰啲女人嘅女人呢系会更加搵唔到自己价值㗎喎、哦。咁我要点呀咁我系咪一定要变成。 所以咪叫你去睇道边直美囉。 所以我今日节目有好多种。 唔系个个都啱佢哋自己一个人收睇。所以我今日揀你一首歌呢系即系女性想成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樣子就例如是媽媽和一個玉女的歌手一起講女性的慾望其實某程度上真的很想打破任何人對女性角色的個框架的一首作品、 哦這首是叫做 氣温37度的遐想 是、唱歌的朋友 唱歌朋友叫做蘇慧倫和魏如萱 是个女人，只欲望的前程。 女性自主 系啦，最后一句歌词啊，自欲望的虔诚，自我是个女人，即系希望大家都活成自己想活嘅嗰个样啦，唔一定要学姐姐啦， 即系姐姐都好多款嘅， 系啦咁样， 系啦，咁啊，跟住呢排都有一首歌都系讲紧系女仔啦，系啦，即系嗰个嘅去到一定嘅年纪嘅嗰种嘅自处啦，咁样，咁以前都系卅岁以上叫咩啊中女，咁好难听噶嘛呢说话系咪先？咁而家咧有啲新啲唔同嘅 terms 啦，即系可能大家会觉得啊唔得，即系中女好 offensive 啊咁样啦，咁样，咁而家即系多咗啲人叫嗰样嘢叫咩咧？就系轻熟女，咁啊听落去就即系嚟自日本啦，首先呢啲 terms， 第二就即系觉得啊。soft 啲，即系我都系个熟女，就 系 轻熟女咁样。 即系人生好少可轻噶嘛。 系。J W 唱就系轻熟女，你唱嘅时候咧就系轻熟女啦。 多谢你。 在哭，成长渐刻在他面容，学懂更珍惜小幸福，叫那日月年赐予腾空。新一章不发梦，不执意感情中。错发太多心血后看痛，当青春不够用，吹一天轻熟风，转眼照慰满身，路上步步有风，渺渺熟女爱过每一关，携同华丽亦熄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人民日报报道，中央官员今日在香港主持多场座谈会，向香港各界人士继续广泛收集对港区国安法的意见和建议。报道说，港区国安法备受关注，中央注重收集香港社会各界意见，密集透过各种形式听取民意。报道又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会同港澳办、中联办继续举办多场座谈会，听取香港特区政府有关官员、法律专家、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等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并体现在最终的法律条文上，尽可能多呼应香港社会各方面的关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港区国安法草案说明提到，在参选或就任公职时要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目前在立法会亦有宣誓要求，不认为草案内容增加了参选人的条件。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未看到法例的条文，现时根据草案的说明，没感觉到有意图增加一些条件才可以成为参选人。被问到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有不同讲法，林郑月娥回应说，对方是常委，可能知得较多，自己未看到条文。再多一名新型肺炎患者离世，他沙田沥源村六泉楼的72岁居民，令本港新型肺炎死者增至6名。沙田威尔斯医院公布，一名72岁的确诊新型肺炎男病人今日凌晨2:19离世，他今个月4号入院，当时未有病征，情况稳定，病人情况之后转差，今个月10号转送深切治疗部，期间需要洗肾和接驳人工心肺机协助呼吸，并需要接受强心药输注，病人治疗期间病情持续恶化，院方对他离世感到难过，并会为家属提供适切的协助。美国和俄罗斯在维也纳举行新一轮的军控谈判，美国代表在会前在社交网站上载相片，见到没人坐的谈判桌上放了中国国旗，指原本没承诺参加会议的中国没派人出席，又指中国躲在秘密长城后面发展核军力。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说，美方以这种方式吸引眼球，既不严肃亦不专业，敦促美方停止这种无聊的把戏，积极回应俄方关于进一步延续条约的呼吁，和俄方展开严肃认真的讨论。赵立坚又说，美方摆在谈判桌上的中国国旗图案有明显的错误，希望美方个别人士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不要贻笑大方。美俄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明年2月到期，特朗普政府一直要求将中国纳入谈判，中国多次拒绝。天气方面，预测是渐转多云，有两阵骤雨，明天的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低气温约29度，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的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07点，升396点，总成交金额119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4点，升9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97.4，升23.2，阿里巴巴220元，升7元，港交所320元，升8.4，美团点评176.8，升6.3，中芯国际26.45，升2.25，友邦保险74.9，升1.8，网易132.6，升3.3，中国平安79.05，升2毫， 盈富基金25.35升3.6。FR2 南方恒指6.71跌2.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12，瑞士法郎0.945，加元1.353，人民币7.078，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日经平均指数报22,549，升111。港金现价报16,220，升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3.93，卖出1,755.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排到铜锣湾的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公主道比较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路面方面，半山的坚道东行去金钟方向，近住奥比利街至到医院道呢，现时交通都非常繁忙的。坚道东行线咁去金钟嗰边啦，近奥比利街至到医院道呢非常多车的。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咁近住维园至油街段亦都系多车。铜锣湾高士威道近住兴发街呢，来往方向嘅第二三线都有工程嘅。咁经过时间呢，大家小心同注意啦。九龙方面啦，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转来太子道的西支路呢，因为多车的关系都有少少挤塞㗎。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转来去太子道西支路，因为多车关系有少少挤塞。深水埗钦州街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嘅，去连翔道方向近住通州街公园嘅慢线封咗路。而昌新里近住钦州街西呢，就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安全车速报告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同埋赤鱲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谂一谂，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谂清楚后果。犯法就系犯法，一定要负责。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六月心一分，黄天怡和你寻开心。 做主持人就最想听众开心，做夫人就梗系想老公开心啦。 开心，做夫人你系完美噶啦，做主持人就跟我学下嘢先啦。 得，咁就每日都喺屋企学嘢，又每日都翻嚟电台实践，咁就夫君同听紧嘅诸君都开心啦。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7点 ，Give me five， 黄天怡准时氹你开心。 骚动音乐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骚动音乐 ，I like the song that you just played。No matter if I'm having a heartbreak day， but just a beautiful sunny day。骚动音乐 ，Only on RTHK。 翻嚟下昼4:39，骚动音乐。银河修理完之后，他们又一次跟黄伟文合作的新歌，他们是 Dear Jane。 递来几封信，来自一位拥护十年忠心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班喜欢我，谁敢再贪爱何，成为你密友是最没有用辅助，就算人的戏码，难道深交暧昧动情分不清楚吗？还是得意的你暗地害怕，底牌一串在没人中怪你吗？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班喜欢过，谁敢再贪爱我，成为你密友我人间都不太多，任你打赏过什么都有效果，以功补过，不敢寄求望能吻你，以国家愿能过我，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谈判中只敢逼你施舍这个，何必怨我不破，无人归之过，别怪就气绝都过，若再想消费我，尽快输点 血液给我。作曲人 Harry 是一首冰之歌来的，当做冰做了很久之后向女神发出最后的通牒 Ultimatum， 亦都是爱的美敦书的个歌名的来源。歌词当中讲到，就算不肯爱我，别再将关爱座给我，到底关爱座惨一点定是后备座惨一点呢？ 赐予希望，捐出我心肝，继续盲目奉献有何妨？他空隙得到了倚傍，我亦能透光，为表面和睦状况而开朗。其实我怕透，如揭破感情 出过有几多，原来他只报答我，原来他都忏悔过，就算献出比受成多，也是我的错。 做兵就点都系惨噶啦，吴业坤，原来他不够爱我。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看我眼前，是要你知道我的盘子在晃，我看我一走出那个门，就是我就崩塌，然后外面又下雨很冷，然后其实我在走的时候我已经崩溃了，就是他告诉我这一句话说。你知道这句话已经变成我的心里面，你看我心里是，我心里其实。 唔知道你到底心里边想唔想自己做，知道自己做紧兵嘅呢个真相呢？ 怎么我总是躲不过这场雨？你一句就把我送进了雨季。这条路我只想一直走下去，你尽头也是种永恒的约定，就让我一直走，一直错，一直走，只要你不开口就不需要回头，就能一直拥有这样的你和我，什么？这场梦太脆弱，经不起被说破，所以你不用告诉我，因为我懂，再近的平行线永远不会交错，让我卑微的享受。我知道你只想分享这秘密，给自己最相信依赖的知己， 想揭开谁的底，因为我只能够存活在谜底里。就让我一直走，一直走，一直错，一直走。你不开口，我就不要回头。我要一直拥有这样的你和我。就躲不过这场雨， 这首歌就告诉你，不用告诉我， 就一次把自己彻底的叫醒， 因为你估我真的不知道，我骗自己而已。 这秘密容许我留给我自己。 韦礼安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 我心里永远留个地方给你， 歌曲名称叫做不用告诉我。爱情当中应该有好多嘅角色，可以做兵做良良啦，呃人或者俾人呃啦，所以可能有阵时系自己选择咗呢个角色，但我成日觉得系两种唔同嘅关系，而且系两种相对嘅唔同嘅关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促成咗一段又一段嘅关系。 背负爱情跌入更深的圈套，冰冷表情就如毒心般深恶，充耳不闻为求幸福，竟走上这种不归路。看着我们这样费心，却未曾令浪漫逼真，贪占虚荣护前肉身，这是和睦或是怨恨？应当好好对他，扮贱夫，若世可得到他看顾。问我令你谈情谈得多厌恶，总有些人善良为掩饰说谎，给我伤痕。情杀光，这样最明喜敢担当。总有些人擅长扮凄惨那方，可笑羔羊猎人伪装，连蜜桃尽亦没一丝不安，暗中逼我待罪还将凶手死。走进森林是强弱者的增益，当你总能淡然万分，我又何用落泪气氛？应当好好对他，扮贱夫，若世可得到他看顾。越错越要沉沦，无非因好色。 Bye.